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谁规定宁荣荣在帮助伙伴们作战时就只能辅助了？史莱克七怪中奥斯卡的作用绝不比宁荣荣小，他的复制镜像长令一切皆有可能，否则众人挑战封号斗罗时，除了唐三，谁敢说自己单独能够保护得好宁荣荣？唐三之所以用精神力笼罩住了宁荣荣的身体，就是因为他藏到海魔女圣珠后吃下了以马红俊鲜血制造而成的复制镜像长，武魂暂时转化为凤凰。此时他直接施展出了凤凰真身，几乎是毫无悬念的就将海魔女发出的七道黑色能量气化，同时撞在了目瞪口呆的海魔女身上。凤凰穿云击发动，宁荣荣虽然用不出马红俊那么强的爆发力，但是技能还是可以使用的。双方身体一接触，他直接就使用了马红俊最强的单体攻击技能。尽管技能被削弱到 80%， 但是在凤凰真身的情况下使用出来，威力还是相当惊人的。尤其是双方如此近距离接触之下，海魔女根本没有闪躲的机会。与此同时，先前还在尖叫的朱竹清已经化为了一道黑影悄然而至。半空中，她的身体已经完全变化为一只灵巧的黑猫，幽冥化的身体更像是一道烟云，几乎是贴着海面掠过。闷哼一声，海魔女只能用黑底挡在自己身前，但急切之中，她根本没有办法发出任何技能来保护自己。被凤凰真身这么一撞，再加上凤凰穿云击的正面轰击，顿时令她之前还巧笑嫣然的俏脸变得一片火红，身体在空中快速的旋转三周，才算躲过了宁荣荣接下来的攻击。同时，黑底幻化出无数虚影，带着呜呜声响，阻挡住了宁荣荣的攻击。而就在这时，朱竹清已经赶到，他的身体幻化成影，但这次却不再是分散的影子，而是连接在一起的残影，正是他的第五魂技幽冥影相连。每一个残影的攻击力都会比之前的一个减少 10%， 一共九个残影，单独拿出来都不算什么，但连接在一起却是极其恐怖的技能。只要被他的本体命中，那么之后残影的攻击就无法躲避。在发出这一击的同时，朱竹清已经吃下了一根亢奋粉红肠。海魔女的心此时已经乱了，终日算计别人，此时却被对手所算计，她实在不甘心。可是不甘心又能如何呢？炽热的火劲在体内蔓延，剧烈的痛苦蔓延全身。本就天性被火凤凰克制的她，受到了凤凰穿云击的攻击后，三秒之内根本无法使用任何技能。而三秒的时间足够朱竹清发动三次以上的攻击了。就算是封号斗罗，在没有施展武魂真身的状况下，承受朱竹清那种级别的三次攻击，结局可想而知，不死也要重伤。海魔女根本就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想要玩弄对手，却被对手玩弄于股掌之上，完全失去了获胜的可能。最大的优点往往也是最大的破绽。海魔女的迷惑能力极强，还有读心术辅助，无疑是对手的噩梦。但同样的，她对自己这项能力也太过于自信了，以至于在可以迷惑对手的情况下，绝不会多浪费魂力来攻击。抓住了这一点，唐三才能营造出眼前的局面，毕其功于一役。宁荣荣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接下来朱竹清的攻击带给海魔女的就是毁灭性的打击。无法使用技能的他，就算扛住也必定会身受重创。 啊，我认输了。 那海魔女圣柱上一道湛然金光笼罩住她的身体，下一刻朱竹清的攻击落在空处，海魔女本人已经出现在圣柱下方，苍白的俏脸上甚至还带着几分后怕。毫不犹豫的，两道魔纹波动飞射而出，同时落在宁荣荣和朱竹清身上。他显然很聪明，既然明知不敌，何苦让自己受重创呢？索性认输，利用圣柱的力量避开朱竹清的攻击。这虽然不是史莱克七怪第一次看到海神七圣柱的威力，但却是第一次在与海斗罗对攻时见识到圣柱的能力。 不用问，如果这些海斗罗能够借助圣柱的力量，那么他们将没有任何机会获胜。宁荣荣额头上的红色七芒星光芒大放，身上的凤凰火焰飞速褪去，平稳地落在圣柱台上。他所参与的四场考核终于全部通过，完成了海神第五考。尽管第一场他辅助小奥战胜的海马斗罗已经被唐三击败，但后面三场战斗他都全力以赴，尤其是在战胜海毛斗罗那一场以及眼前这场，他都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 凭借实力与智慧，领域与魂技，辅助伙伴通过考核，顶级七考，第五考通过，奖励所有魂环等级提升1000年，魂力提升1级。 宁荣荣原本的七个魂环同时出现，光芒一阵波动。他现在的魂环配比极为平均，四紫三黑，魂力也随着这一考的奖励提升到了78级，加上魂技修为的上涨，使他增幅的时间再次增加，自身属性也随之上升。和宁荣荣不同，朱竹清的身体在接受了那道魔纹之后，整个人悬浮在半空之中，虚幻的黑色光幕在身前破碎后并没有直接融入到他体内，无数黑色光点从他身体周围冒出，与这新破碎的黑色光点融为一体。眉心处黑色五芒星释放出一圈圈实质般的光晕，将这些黑色光点吞噬其中，一幕幕虚像开始在朱竹清背后浮现。从最开始第一考的穿越海神之光，到后面的突破环形海的封锁，以及第三考、第四考和先前经历的这第五考的过程，不断在他脑海中掠过。威严的声音响起，这一次不再只是他一个人能听到，周围所有人都清晰地听到了那浑厚的声音。 第五考，挑战封号斗罗完成，黑级五考完成，凭借着过人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闯过重重难关，全部考核完成，特奖励海神岛黑级权限，魂力提升2级，神赐魂环1枚。 黑芒涌动，化为一道湛然黑光，在朱竹清面前凝聚，他额头上的烙印渐渐消失。当那黑光完全凝固之时，曾经出现在海神斗罗波塞西手中的一枚神赐魂环出现在朱竹清面前。朱竹清惊讶地看着眼前的神赐魂环，心中大喜。 波塞西前辈不是说黑级考核只会奖励一个神赐魂环吗？这是 算你运气好，黑级考核的最终奖励除了你第五考的一级魂力之外，额外提升1级作为整体奖励，同时还会奖励你一个辅助技能。而当你的魂力正好达到临界点，需要魂环帮助提升时，那么奖励的技能就会转化为神赐魂环，所以你才会拥有第二枚神赐魂环。有了它，你就能毫不费力地拥有最适合自己的魂技。真是太幸福了，当初我怎么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呢？ 确实是运气好，竹青，赶快上岸去吸收了吧，这样你就能比你家慕白还早一步达到魂斗罗级别。大老大这次要郁闷了。海魔女，刚才真是不好意思，没打疼你吧？ 人家都不好意思攻击你们，你们却那么狠心。不过也不能全怪你们，都怪那个臭男人。臭男人，你不是要挑战我吗？来吧，我让你知道我的厉害。至于他，也不用上岸了，就在这里吸收吧，有圣柱的力量守护才最为安全。 海魔女在圣柱上微微一按，一道金光照下，笼罩住了朱竹清的身体。在那充满神圣气息的光芒笼罩之下，朱竹清犹豫地看向岸边，见唐三向自己点头，这才盘膝坐下，开始了自己的第八魂环吸收。 嘿嘿，戴老大，竹清比你先成为魂斗罗，有何感想啊？ 哼，那是我老婆，她实力提升我当然高兴， 黑级五考最后出现的奖励，我们六考也同样有。等我通过了下一项考核，一样会拿到神赐魂环，上升到魂斗罗境界。 我现在也78级了，这么看来，只要黑级六考完成后，总奖励不低于黑级五考，那我也要和你一样成为魂斗罗了。哼，戴老大，我也要追上你了。 他们这边说话时，唐三已经搂着小舞飘身而起，上了海魔女圣柱台。 你也要接着挑战吧？那就来吧。对你，我可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哦，你知道？ 哼，海神器圣柱守护斗罗同气连枝，我们自然有交流的方法。海神大人选择的人竟然取巧，你等着吧，后面有你痛苦的时候。 不如这样，你的攻击只针对我一人，我就听你一曲。如果你一曲不能击败我，那么就放我过关。 你要听我的镇海神曲，不趁我体弱时发动攻击。 听你一曲又如何？我还从未见过以音波作为攻击手段的封号斗罗，就算是长长见识吧。而且你毕竟已经受伤，我还是有优势的。 好啊，既然你要听，我就成全你。 三哥，你后面还有挑战，是不是？ 没事，我是真的想见识一下海魔女前辈的笛声。蓉蓉，你先上岸吧。 嗯。 听他这么一说，宁蓉蓉自然对自己这位三哥有着充分的信心，点了点头，吃下一根飞行蘑菇肠，背后出现透明双翼，回到了岸边。唐三扶着小舞在朱竹清不远处坐下，然后自己来到圣柱台边缘，向海魔女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海魔女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飘然入水，长腿再次化为鱼尾，竟是破浪而去，在海中海内游出了数十米才停了下来。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